印光大师临终祝念开示。白话文专篇开示二，为冯佑书居士临终开示的法语。你的病既然已经很重了，就只应当一心念佛，求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如果求往生的心足够真诚，佛必定能满愿。至于你所造的罪业，不必为此担忧，因为果真能够极力专心求生西方，就可以依靠阿弥陀佛的慈悲之力待业往生，就像一块大石头装在船上，就能从大海的这一边运送到对岸。要知道阿弥陀佛的力量，念佛成佛的大法力，真如自性本具的功德力，都是没办法想象和说明的。这三种无法用思维和语言形容的力量，如果没有深信切愿念佛的这个至诚心，就没有办法显现。若你有这个诚恳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，这三种大威神力马上就能够显现出作用。如同乘坐大轮船，又遇上顺风，不离当下念佛的心，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只要深信我说的这些话，自然就可以满足你往生的愿望。我现在为你取法名叫慧托，意思就是以智慧信愿念佛，就能往生西方，脱离生死轮回。